าจังนะโม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诸位合掌诸位法师诸位居士晚上好今晚是我们的第一课讲那个大念处经大念处经大家可否听过这个名字吗有啊因为现在我们所学的修的这个四念处就是以这部经为这个基础不管我们学什么样的法门就是只要是四念处的话呢或者是内观禅的话就是以这部经为这个基础这部经在这个巴利文里面我们称为这个玛哈萨蒂帕坦纳玛哈翻译成那个汉译的话就是那是摩诃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啊萨蒂是念的意思帕坦纳是住处是所立住的地方所以整个经翻译成汉文就是大念处经经在巴利文里面称为这个 Sutta 就是经的意思这部经大家可以在那个大正藏的中阿含里面找得到这部经就是里面呢佛陀介绍了我们如何的修这个四念处如何的离这个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来关照我们的这个身心和建立这个正知正见而达到这个解脱证到这个涅槃所以一切的只要你修这个内观的话都以这部经为主因为现在这个修这个内观可能我们也听了很多不同的老师比如说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呢就是以这个马西禅师的方法除了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没有听过一个印度的在家老师叫做可因嘎有吗这里也有他的老师的老师呢是缅甸的一位叫做雷蒂大师的这个还有很多比如说近代的话呢就是有那这个抛禅师的这个抛禅师的呢这个他主要的是以这个修定然后再修这个观因为修这个四念处有些细分成三个方法有些是两个方法是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行者本身就是在四十种念处里面选一种就是在昨天我们只说到了这个在清净道论里面有列出了四十种修定的方法那这个行者或者参修者本身就在这个四十个方法里面选一个方法然后达到这个四禅如果要达到四禅的话呢就不一定是每一个方法里面都达到四禅的因为不同的方法达到的禅定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念佛观这里的念佛观跟净土中的念佛观不一样这里的念佛观是指是意念佛陀的这个功德如果修那个的话呢我们称为这个佛随念只是达到这个净行定如果你要达到这个禅定的话呢担心达到净行定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转去其他方法比如说转去这个安波念因为有些人你一开始叫他数息观出入息他观不到所以就要用其他的方法 把心安定下来之后呢，然后再转去修更深的这个定，或者是修这个十篇。所以这个其中第一个方法修内观禅的，就是行者呢，就是从修这个定开始，从止禅开始，一直到了达到禅定之后，四禅之后，再转去修这个四念处，修这个慧，就是修这个观禅呢、啊。这个是其中一个第一个方法，是现在抛禅师用的，就是这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我们称为这个纯内观，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这个麻西这个方法啦。所谓纯内观呢，就是说行者本身不需要刻意的去修这个定，就是不需要的从那个四十种业处里面寻找一个修定，他直接的就观那个身与心的那个生灭，一直达到这个解脱为止，那个所谓的这个纯内观方法啊。所以大部分都是学的呢，很多现在呢也是用这个纯内观的这个方法啊，因为现在说要达到禅定呢也不是这么容易了，因为到这个禅定还要需要到很多这个条件的这个支持啊，比如说这个环境啊、饮食方面啊，你这个身体的健康啊等等，都是需要到各方面的这个照顾啊，而且也要看你这个前世啊是否有修过定吗，你这个波罗蜜是否具足啊。所以就是现在来说呢，修定也不容易啦啊。即使呢达到修定的话呢，当你达到禅定的时候，要转这个观禅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这么容易呢？因为当你达到禅定的时候，有禅热啊，那个禅热的那种快乐呢，远远的超过任何物质上面的这个快乐。当我们现在还没有体验过这个禅乐的时候，就说啊，好了，我就学修定，达到四禅，我就转去修观这个观禅了。当然了，因为现在你什么都没有啊。当你达到这个禅定的时候，那种喜乐的时候，很多就放不下去了。那有些就打一个比喻，因为禅师比喻，比如说有100位那个禅修者，他这100位呢都能够达到禅定，都有本事能够达到这个禅定，达到之后呢只有2位能够转去修这个观禅，其他的98位呢都被这个禅定呢给拉去了，就执着这个禅定啊。禅定大家也知道了，当然在禅定当中我们很快乐啦，因为我们的5盖都没有了，所以很快乐。可是这个它不是永久的啊，当你的定消失的时候呢，那个烦恼又再升起来了啊。所以为什么说禅定还是属于世间禅定？即使神通也还是有具足的神通，也不能够处理这个生死轮回。所以在6种神通里面，最殊胜的就是漏尽通，即使你没有前面的5种通啊，可是你有第6种漏尽通，这个是最殊胜的，因为这个就是只有圣者能够达到这个漏尽通，就是漏尽各种所有的这个烦恼，而达到这个清净。再一个，刚才就说了，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老师教这个内观禅，可是呢，都是以依据这部《大念处经》为主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学习的时候，这个因为在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可能解释方面呢就不是说很深入啊，只能够在方法方面来做解释，一些重点方面来解释啊。如果大家又通过了这个 了解这部大念处经的内容的话，那对我们的修这个四念处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那开始之前，请大家翻开你的这个经文，翻到第212页，就是第一篇呢、啊。第一篇啊，那我们大家一起诵吧，从这个就是第一。如是我闻那边诵起哈、啊，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俱卢国见摩者坛城，与俱卢人住，以其处世尊告诸比丘曰：“诸比丘，比丘们回答，世尊。”世尊乃如是言，诸比丘，这是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圣道，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即四念处。何谓四念处？以此，比丘安住于身，随观身体。乐成正知正念，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安住于受，随观感受。乐成正知正念，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安住于心，随观心事。乐成正知正念，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安住于法，随观诸法。乐成正知正念，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那我们一般上看经啊，就是第一句就是如是我闻。大家知道这个来源是怎么吗？啊，因为是在佛陀入灭之前，啊，阿难尊者就问佛陀说：“那佛陀入灭之后呢？啊，我们就是说如何的去演说佛陀的这个教法？”那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说，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念说这句话，如是我闻，就是呢意思是我是这样的听，从佛陀那里听到这样的教法的，就是说这个不是我阿难尊者自己说出来的，我是从佛陀那里听到的，他是这么教导的。所以每一部经的开始呢，都是由如是我闻，所以这个如是我闻是谁说的呢？就是佛陀的侍者，也是佛陀的堂弟，就是阿难尊者。嗯，阿难尊者担任了佛陀的侍者总共25年，在佛陀成佛的前20年，佛陀没有固定的这个侍者，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换了另外一个侍者，大家也知道啦。如果比如说你的，比如说你家里的佣人时常换的话，你也是很麻烦啊，对不对？或者是你工人每次换的话，你也重新都要叫起，啊，重新还要再适应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到了佛陀成佛的第二十一年，啊，佛陀就向大众说，他要一位侍者。那个时候呢，很多佛陀的大弟子，他们都就是推荐自己啊，就是要成为佛陀的这个侍者，啊，可是呢，都被佛陀所拒绝了。直到有一次在僧伽的，就是僧团里面的一个聚会的时候，一个聚会了啊， 那、有些比丘就邀请，就问这个阿难尊者说：“阿难尊者，那你就去当佛陀的侍者吧，因为佛陀现在正在找侍者。”那这个阿难尊者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佛陀要我当他的侍者，他会来亲自找我的。”据说呢，阿难尊者跟佛陀是同年的，同年出世的，同样一个年龄的。可是这个有些很惊讶，因为一般上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他比佛陀年轻嘛，所以你看这个 还可以照顾佛陀了。你看佛陀入灭之前，那他也可以照顾他。为什么说这个阿难尊者跟佛陀是同一年出世的呢？同一天出世的，甚至乎，因为经典记载，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也有七宝出现，所以在佛陀就是菩萨出世的时候要成佛的时候，他也有他的宝物出现，其中一个就是阿难尊者，他是佛陀的其中一个宝。所以就是有些后来有些这个论师呢，就推断说，以这样的记录来看呢，这个阿难尊者呢就应该是跟佛陀同一天出世的。那这个大众就问阿难呢，刚才说要他这个当那个佛陀的侍者嘛，阿难尊者说，如果佛陀要请我当个侍者的话呢，佛陀要亲自来请我。后来真的佛陀亲自去请阿难尊者去当他的侍者。那可是呢，阿难尊者也没有很高兴去接受啊，虽然佛陀亲自出面去邀请他当他的侍者，阿难尊者还要提出八个条件，要佛陀答应了他八个条件之后，他才要当佛陀的侍者。要哪八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佛陀不能够因为他是他的侍者而特别优待的给他衣服，就是人家供养佛陀的衣服啊，名贵的衣服啊，佛陀不应该给他。第二呢，也是佛陀不能够因为他是侍者而特别给他一些美食，就是人家来供养佛陀一些美食，佛陀也不能因为这样而给他这个美好的这个食物。第三个条件就是他不要住在佛陀的厢房，就是不要跟佛陀同一个房间，也不要大众因为他是佛陀的侍者而刻意的就是给他一间好的房间。那第四呢，就是如果有人请佛陀去他的家应供，他也不应该被列入这个受邀请的这个名单里面。为什么他要提出的四个这个条件呢？是因为阿难尊者不想人家污秽，人家说他要当佛陀侍者是因为想要从佛陀的身上得到这种种的这个好处，所以他就列出了这四个。接下来还有另外四个，就是说他必须有权利为佛陀接受任何的这个邀请，而且呢，一旦他阿难尊者接受了之后，佛陀就一定要出席，佛陀不能够推迟掉，就是他有一个全权的这个完全的权利。只要人家找他，就说然后他就可以代佛陀接受这个邀请，就是他接受之后，佛陀不可以反悔说啊，我你没有问过我，不要去，不可以。这个是第五个条件。第六个条件呢，是不管任何的一个时间，都要允许他带远道而来的这个访客去见佛陀。任何的时间，他都有权带客人去见他。那第这个七个就是，一旦有任何的这个疑问，他能够允许他随时的向佛陀请教。 就是这意味说呢，佛陀要随时准备回答阿难尊者的这个问题。那第八个条件就是说，当他阿难尊者不在场的时候，如果佛陀跟其他的人开示的话，回来的话一定要跟他再重复一遍。所以就是他开出了这八个条件。后来佛陀也完全的接受了他这八个条件。所以怎么说，阿难尊者其实也是佛陀的一宝。那我们其实另外一宝呢，好像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一匹白马，就是佛陀就是那个释迦太子出家的时候，他不骑着一匹那个白马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匹白马也是佛陀的其中一宝。你们大家有去过印度吗？印度朝圣吗？没有啊。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去的话呢，去参观，就是去到了这个迦毗罗卫国，就是佛陀的这个故乡，去到他的一个东门，他有这个城嘛，那个城围起来了。那佛陀那个三十的太子，释迦多太子，就是从那个东门出家的，就是离开的皇宫的。那你去，如果你现在你去那边看的话呢，在东门的外面有一个小山丘，听说以前呢有一个塔，这个塔呢就是纪念那匹白马。因为这个太子呢就是骑着这匹白马去出家嘛，离开皇宫嘛，对不对？他带着他的那匹马夫叫做禅达，然后到了河岸那边呢，他就把那个头发剃掉啦，然后把那个贵重的这个首饰啦、衣服啦，就交给他的那个马夫，将他带回去给他的父亲金幡大王。所以这匹白马呢，因为是过度的这个悲伤啊，所以在那个回来的时候，在那个迦毗罗国城门东门的外面，就因为悲伤过度而去世了。所以当时呢，他们后来的人就在那个白马去世的地方建一个塔，来纪念这匹白马。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去的话呢，塔已经倒下来了，不过还是有一个小山丘那边，所以还是看到那个地点。这个阿难尊者他有他的这个特长啊，就是他记忆特别好，只要呢佛陀讲过的每一句寄语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在这个阿毗达摩论里面的一本四书里面，就这样的描述这个阿难尊者，这边说到长老真的是博学多闻。长老这里指就是阿难尊者啦，是位三藏学者，他可以在一座当中听闻诵出与解说1500首寄诵或60000句，恍如贪那取物一样。那是长老独特的论述方式，除了佛陀之外，没有人能教导或达到这种殊胜的教法。因此这位长老知道真实经文一字不漏。所以这个因为阿难尊者具有这样的才智，所以佛陀还是他唯一的能够教导他的这个人。如果没有佛陀这样的能力的话，也教导不到这个阿难尊者。所以这个如是我闻，就是当时候在佛陀入灭之后就是举行第一次的这个僧伽大会的时候，就是经典结集的时候就是从由阿难尊者送出的，所以那个佛陀教导，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以这个如是我闻，就是第一次经典结集的时候是由大迦叶尊者当这个主持，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经典这个结集的啊。那是它的来源是因为当时佛陀入灭了之后， 那个大迦摄尊者就在就赶往这个佛陀那个图比的那个大会中啦，在路途中，这个时候呢，有些比丘、有些出家人就很伤心啊，佛陀去世很伤心。可是呢，他又听到有些人很高兴，知道佛陀去世之后，有些很高兴，他就听到了，有些说：“哎，你们何必那么伤心啊？啊，这个老家伙去世了更好啊。”他在的时候呢，又就说这个不给我们做，那个不给我们做啊。现在他不在了，我们不是更好吗？更自在吗？所以因为大迦摄尊者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所以他很担心，他想到了这个世尊才刚刚去世几天，在僧团里面就有这样了，如果他不想办法呢，把佛陀教导全部集合起来的话，那佛陀教导很快的就会消失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已经开始在策划如何的把佛陀所有的这个教导给集合起来，然后可以把这个佛陀教导给传给下一代。所以到了这个他就规定了，就是说设定了一个时间啊，在这个佛陀的这个火化啊等等都办妥之后，所以在三个月后呢，就在那个七叶窟办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结集。当时候这个大迦摄就要求所有参加的都要是阿罗汉，所以他选了500位，可是当时候呢499位都是阿罗汉，只有阿难尊者不是，他当时还是这个出果的圣者，就是所谓的预留果啦，可是呢没有他也不行啊。刚才说过了，你看第一，阿难尊者的记忆特别好，而且呢他当了佛陀的侍者25年，所以而且他也有开出第八个条件，就是如果即使他不在场，佛陀跟任何人讲过的法回来都要重复的告诉他一遍。所以在集合这个经典方面呢，再也没有选到比这个阿难尊者更适当的人，所以呢这个人选呢非这个阿难尊者莫属了。可是他又不是阿罗汉怎么办呢？所以其实阿罗尊者也很急，他也知道呢这个角色一定要他担的，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所以他就很精进努力的去修行。大家也听过阿罗尊者如何的证到阿罗汉呢？有听过了吗？哎呀，这个故事很出名的，就是因为他要赶往在这个经典结集之前证到阿罗汉嘛，才能够出席这个经典结集啊，所以他就很用功的。可是呢到了这个结集的前一个晚上，不管他怎么用功他都没有成就，也没有任何突破，还是在出国。他想想看怎么办呢？他已经这么努力这么精进了还是这么样，一定是有哪里出了问题了。因为他其实他入大概佛陀入灭之前啊，阿难尊者也很伤心啊，不然可是佛陀就跟他说，阿难尊者你是叫安慰阿难尊者，叫他不用担心啊，只要他努力的话呢他一定能够解脱的啊。可是呢到现在他还不能够解脱啊，那怎么办？所以他就检查自己的修行的方法，然后发现到可应该是他太过的这个给自己太过大的个压力，所以造成了他很太过绷紧太过精进了，所以造成了这个反而呢使这个修行不能够有所进步。像我们刚才我们时常告诉你们说，这个静坐的时候不管你行住坐卧也要保持那个放松的心态，就是这样。因为如果太过绷紧的话呢他会卡在那边的，不能够前进啊。所以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就分析了，认为应该是太过绷的太过紧了不能够放松，所以他就想到这样呢我要放松下来休息一阵子再来继续努力吧。这个时候他就回到他的疗房，然后他就要躺下来休息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深夜了。所以在他躺下那一刻，因为他的正念很强， 所以在这一刻他一放松下来之后，尤其在那个正念墙又在放松的状态下，所以在一刻躺的时候，他的肩膀都还没有触到那个床面的那么一刹那，他从初果正到二果、三果、四果，所以在那么一刹那之间呢，他就证到了这个阿罗汉了。啊，所以在隔天呢，他就出席了这个，这个经典结集的这个大会啦。所以他就负责了诵这个经典，在律典方面呢，就由这个优婆离尊者负责诵出来。优婆离尊者是大家知道他的背景啊。优婆离尊者呢，以前是这个释迦族，就是皇族里面的这个理法师啊，啊，他是专门替那个皇宫里面的皇族们这个剪头发的，啊，后来就是这个阿拉律啊等王子他们出家嘛，对不对？你看过这个故事吗？啊，他们出家，然后他就很伤心啊，啊，他也想出家，可是呢，他想到自己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啊，因为这个印度就分成了四个阶级啊，对不对？第一个阶级是什么呢？婆罗门阶级啊，就是第二个是刹帝利，刹帝利就是那个国王啊，那个统治者啦，啊，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呢？三人，第四个呢就是卢帝啊，卢帝这个称是翻译成这个首陀罗。在这个优婆离当时是属于第四种，所谓这个奴隶啊，因为当时候的印度，甚至现在印度还是有这个阶级之分的啊，没有废除掉，废除不了的这个观念呢，在他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啊，所以因为在这个奴隶这种各个制度里面呢，这个阶级里面，他们完全的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尊严或者这个价值的啊，甚至有一些书里面记载呢，这个奴隶呢，他们跟主人出去的时候，不可以踏到主人的银子的啊，就是走那主人啊走路的时候，不是太阳照下来或者银子啊，连主人银子都不可以踏到的啊，如果踏到呢，他们就会回去受到这个处罚的。甚至有些记载说对他们的处罚也很残酷的，就是把烧热的铁倒在他们耳朵里面，倒在他们口里面啊，这些等等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优婆离呢，当时还是这个理法师嘛，所以他就很伤心啊，他就看到这太子出家，他就哭了啊。这些太子呢，以为他们舍这个优婆离舍不得他们出家，就把身上的东西呢都放，就是给他呢好，可是呢他还是哭啊，因为他的哭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机会像这些王子可以像跟佛陀这个出家学佛啊。后来他就他就遇到佛陀先，他就跑到，他知道那些王子要出家，所以他就跑去见佛陀先啊。佛陀呢就收他为徒弟先啊，所以后来那些皇子来了之后呢啊，就是那个皇子呢出家了，因为他这个优婆离居呢比他们还要早出家嘛啊，所以呢这些皇子还要向他行礼。这个也是这个其实有些学者呢就是认为佛陀这样做其实有这个原因的，是因为呢这些皇子在宫里面都这个傲慢心很强啊，就是自己是皇子嘛哈，就是下面一大堆人是一路来呢都习惯了，就是呼唤人家的，就是高高在上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佛陀故意的先收这个优婆离先，然后要这皇子呢向他行礼，这个呢其实要就是要错了这个。脱掉这些皇子们的这些傲慢的这个心，因为呢，如果人太过傲慢的话呢，就在学法方面呢就有这个障碍。所以这个回到这个经典结集呢，这个主席就是由这个 大迦摄尊者。现在这个南传的这个基米杰基还是用这个方式，就是有一个主席发问，然后另外一个就回答，回答了，然后大家同意了，然后一起送出来。所以当时呢，这个大迦尊者就在问到部《大念处经》的时候，就问这个阿难尊者，所以阿难尊者就送出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就送了一遍。然后呢，其他的阿罗汉498位阿罗汉，他们在听，听了之后，大家没有异议了，就是没有意见了，认为呢阿难尊者送的都是正确的。之后，大家500位阿罗汉一起送出来，那个时候就被记录下来了。这所谓的记录呢，不是记录在那个文字上面哦，那记录在呢？记录在哪里啊？记录在脑里面，啊。因为在当时候，在第四结集到第三次结集都没有文字记载的，一直到第四次结集的时候，在斯里兰卡，就是距佛陀入灭大概900年的时候，才记录在那个贝叶经上面去。从第四只是全部是以这个口耳相传的这个方式的。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这个是印度的一个习俗，因为佛的教法是圣人的这个语言呢、圣人的语言，他们认为呢，如果记录下来的话，就是不尊敬、不恭敬，所以他们不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是用口传下来的。只是你可以，如果你考察这个历史的话，佛教历史的话，在早期的时候也没有佛像的，你看。最早期的这个塔，就是在印度的一个三奇，那个塔是由阿育王所建的，那个塔呢，当讲到它有很多雕刻啦，雕刻一些本身经的一些故事，啊，讲到佛陀的时候呢，没有那个佛陀的像出来的，用什么呢？用一个菩提树，用一个法轮，就代表这个佛陀了，啊，到了那个犍陀罗的时代啊，才有产生这个佛像啊。因为那时候犍陀罗时代就是受了这个希腊，因为当时候亚历山大大王这个进入这个攻打入这个印度，也把希腊的这艺术带到印度来啊。那时候他们就，所以你看那个犍陀罗那个佛像的时候，你看他那个佛像有点像那个羊的啊，就是因为呢，他把这个希腊的这种艺术雕刻艺术把带进来。所以在这个这四结集呢，刚才说就是这个以这个口耳相传的，就是记录下来了哈。一直到现在呢，这个南传就是所谓的三座部的佛教，总共有6次的这个经典结集。就是第一次刚才说就是在佛陀入灭之后3个月，在这个七叶窟啊，第二次呢就是在佛陀入灭大概100年后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当时候是因为这个戒律上有一些分歧，所以佛教的历史家来说呢，就是当时呢就分成了，开始分成这个三座部与大众部了。后来到了这个阿育王的时候啊，就是大概佛陀入灭大概200多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候很多外道，因为这个阿育王是很护持这个佛教嘛，啊，所以他很护持这个寺院啊，与这个僧团，所以造成了这个其他的宗教就得不到了这个护持啊，所以所得到东西，食物啦、日常用品呢也比较少了，比较缺乏了，所以有很多呢其他歪道呢就加入了这个佛教的僧团里面，啊，可是他们加入不是因为要学习这个佛法，而是因为这个物质方面的，啊，所以他们加入的僧团之后呢，又把一些不是佛教的东西给带入了佛教里面，所以当时造成了整个佛教里面很乱，思想啊教法都很混乱，很多也不是属于佛教的，所以当时候呢，这个阿育王呢就做一次大清扫，啊，就是把那些不是佛教的那些就把它就是跟他们还书啦，然后再把那个经典重新的结集一次。 这个是第三次。后来第四次呢，就到了这个斯里兰卡啦。斯里兰卡呢，因为当时候在佛陀露面大概900年了，900多年了。那据记载呢，就是当时斯里兰卡也发生了这个12年的这个饥荒。所以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的饥荒呢，那这个民间或者是大众对这个出家人的供养当然也很少很少了，因为这个吃啊、日常用品啊、住啊都很缺乏，所以出家人的修行当然也受到了这个影响了。所以这个有些长老呢就想到，如果还是继续降下去的话呢，这个佛法就很快就灭去了。如果还是靠那个记忆的话，因为慢慢的就是戒定慧啦，也慢慢的会弱了。离佛越远的话呢，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慢慢就越弱了。哎，继续用这个口耳相传的方式的话呢，可能很多这个佛法呢就会失去这个准确性了。所以当那个时候开始呢，他还说要用这个文字记载，就是记录在那个贝叶上面。大家有看过这个贝叶啊？贝叶是一种棕榈树来的，啊，棕榈科的那种树，然后就是刻在那个上面，啊，后来就是一直从那个时候起呢，都时常的就把这个经典刻在这个贝叶上面，一直到了这个公元，应该是18世纪的时候，啊，在这个因为。时常的这个，因为这个贝叶不能够保存很久的，你知道叶子久了都会坏的嘛，对不对？会脆的，有时候有虫蛀啦，所以时常都要再写过。我们小时候我们抄书也知道了，你抄了一定有抄错字的，啊，所以那么长的时间，你看抄，那你也不能够确定你抄的是否有出错吗？啊，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呢，就在缅甸的一位国王。啊，因为想到了这样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想到，如果继续的还是用这个贝叶传下来的话呢，那可能佛法方面也出了一些差错了，所以他就想，再重新结集之后呢，把这些经典刻在这个石板上面，那个石板呢，石头的这个板，啊，因为那个石头是最坚固的嘛，啊，至少呢可以保存一段很长的这个时间呢，所以这个第四次经典结集之后呢。这个国王就命令人家把这个三藏刻在729片石板上面去。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还保留下来，如果你现在去缅甸的话，去那个曼特勒，那边在曼特勒的山下，那个一个寺院里面都保存了这729片这个石碑，啊，每个石碑呢就有一个塔保护起来的。这个就是第五次经典结集，啊，第六次呢也是在缅甸的，然后这个是在仰光，啊，就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时候就结集了这个经典，然后又把这个翻译成各种这个语言，啊，所以总共呢就是6次的这个经典结集，在这个上座部佛教里面。那这个经典是如是我闻一时，一时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这个时间呢，啊，一时啊，那个什么时候呢？所以这可能也有一些原因啦，啊，因为据这个历史学家推测说，一来是也是印度的这个传统，因为印度一路来呢就是不大重视这个历史。他们文化就不是很重视历史，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佛教的一些遗迹啊，现在会被发现到呢，不是在印度的历史里面找得到的，而是在其他国家的记载里面，比如说那个玄奘大师，那就是去这个印度取经，那他就写了那个《大唐西记》，里面呢都记载了他的这个。好像他的那个旅行的一个记录这样啦，所以很多现在的佛教的古迹发现到的都是依据这个玄奘大师的记载，然后去寻找可以找得到的。 还有玄奘大师之前的那个啊法显啊等等啊，他们也是有记录下来的啊。所以这个这里讲的一时可能就是这个一个习俗啦，可能一来就是但是可能他们也不是很重视那个时间啊。现在呢印度也是一样的啊，他们的时间呢也是，他们也不是很看重这个时间的啊。我们来说，哎，时间都很重要嘛，对不对啊？现在他们观念还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你现在如果你去印度的话呢，他们告诉你五分钟啊，我们五分钟就是五分钟了，看时间啊，五分钟。他们五分钟呢，一般他是他一个小时才会来的，甚至会更久的啊。所以你如果你去印度呢，你搭飞机呢，他们的飞机迟到呢是很普遍的啊，也是一个小时迟到，也是两三个小时迟到，都是很普遍的啊。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是真实的，不是故事的，这是一段那个新闻来的，是在报纸上看得到的啊。就是如果你们去印度都看到了，印度的那些公共巴士都是很陈旧的啊，是很旧很旧的巴士来的啊。然后他们印度的路也不是很好嘛啊，所以同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呢，你坐那个巴士呢，斯坦的那个巴士都是在路上抛锚的啊，都是要修理啊啊。所以每次呢，那个你都不能够准时的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所以呢，后来有一间新的这个巴士公司，就想到啊，现在呢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哈，每个呢都是时间就是金钱嘛哈，时间都很重要了啊。所以呢，这间新成立的巴士公司呢，就买了一批新的巴士啊，新的巴士，因为这样的话，因为那个新嘛，所以就机械上没有问题了，所以每一趟车呢，它都很准时的到达这个目的地了啊。可是呢，那个老板想，本来这样应该是很好生意嘛哈，可是呢事实就相反，他没有人坐他这批新的这个巴士，每个还是去坐那些陈旧的巴士。后来呢，他们这些公司就调查，为什么新的巴士准时到站的没有人要坐，而干脆坐那种旧的巴士啊。本来以为是因为价钱问题啦，后来呢经过调查之后，原来呢是什么呢？原来他们说叫调查一些大客了。他说：“你的巴士这么新，这么快，准时到达目的，那有什么用啊？那我到那么快到那边做什么呢？如果那巴士是旧的，到半路的话坏了，那我可以在那边等啊。那你那么快到达那边，那么快我做什么呢？所以呢，就没有人搭那个新的巴士，每个人还是甘愿去坐那个旧的巴士。”延迟几天也无所谓啊，这个是在之前在那个一个报章上面有读到这方面的那个一个新闻哈，那个也当然这个跟经典没有关系了哈。那这个经典说一时啊，这一时呢，就是在现代的那个佛教的这个学者来说呢，就造成了一大的问题了，因为这样一时的话呢，学者本身就不能够编排这个经典的这个次序，一时到底在什么？因为那个你要集合这个经典的话，排这个连续啊，这个经典这个前后啊，你要知道这个佛陀在什么时候、什么年代讲这部经，他是排在前面啊，这样排下去嘛，才有次序嘛，对不对？啊，可是因为这个一时的话呢，就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时间。所以要编排的时候呢，就要靠很多的这个猜想啊，就是考察啊，佛陀在这个地点讲这个经啊，那可能呢是在什么什么时候啊，不能够很准确的，只能够靠这个猜测啊。那这个讲经的地点呢，是在一个巨卢国。巨卢是当时是印度的一个小国啦，在佛陀时代，这个印度分成了这个16个国家，啊，那个迦毗罗卫国就是佛陀的这个故乡啊，也是属于一个小国来的啊，所以这个巨卢国也是属于当时那个小国。在巨卢国，当时佛陀是住在一个城，叫做建摩这个斯坦城。是啊，色坛城啊，色坛城啊，就是当时佛陀是住在那边。 于此处世尊告诸比丘曰：诸比丘，比丘们回答：世尊，世尊乃如是言。这里所说的这个比丘，当然不只是单单向比丘说的，因为当时候比丘是单机众。所谓单机众，就是佛陀通常就是跟他的男众弟子在一起嘛，花的这个时间会比较多啊，所以住在那个男众的僧团啊。所以呢，一般上他的说法的对象就是比丘啊，也所以这个你们看经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佛陀单单只是跟比丘说的啊，就是因为大多数的都是比丘，所以以这个比丘来做一个代表。所以这个经是跟四众说的，四众就是包括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跟四众的，就是这个出家二众，还有在家二众。当然，如果你要细分的话，那就分成七众了啦。好，就是比丘、比丘尼、斯叉摩那、沙弥尼，还有优婆塞、优婆夷。诸比丘。这是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圣道，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即四念处。啊，这里解释这个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在这个有五种的这个解释。啊，什么叫做唯一的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它是单一的道路，就是这条路。没有支路，没有小路的，一条路而已，就是单一的路，一直走下去呢，就达到这个解脱，达到这个涅槃，没有小路可走了。第二个解释就是独行，在这条路上呢，每个人都在独行的，一个人在走的。比如说，你看。比如说你修行，你走在这个解脱道上也是独行的啊。那可能你说现在不是啊，你看现在我有一帮人在一起啊，帮跟我一起练习啊，一起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啦啊。那我不是独行啊，我是很多同伴啊。可是修起来的时候还是独行的。你比如说你在静坐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定传给别人啊？别人可不可以把他的定传给你啊？或者是当你有所这个你的智慧，可不可以交给别人啊？别人可不可以交给你啊？也不可以啊，各修各的，对不对？所以这条路呢，就是独行的。其实这个独行路不只说这个修行的路啊。你看你来到世界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一个人来，当你去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人去，有没有人陪你来，有没有陪你去啊？没有啊。这个远都不说，就说你吃饭就好了，你吃饭是不是独行的？你虽然同一桌很多人跟你一起吃饭，那你吃饭的，你吃饱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我不要吃了，你帮我吃饱了好吗？可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啊，对不对？那每样东西其实也是独行的啊。所以这个第一个解释就是独行。第三个解释就是独一无二者之道。这里是独一无二者，就是指佛陀，佛陀是独一无二的，是很特别的啊。第四个解释是唯一的目的，就是呢到什么呢？到涅槃，是这条路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就是涅槃。就是只要你踏上这条路的终点，就是涅槃了。第五个就是念处，就是达到涅槃，灭除这个苦，仔细烦恼的唯一的这个道路。这个总共五种这个解释，这个唯一的道路，使这个众生清净。这里指众生清净啊，不是指清净众生的身体啊，指的是清净众生的心。因为我们众生 的心都被各种各样的烦恼给污染住了，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在不清净的。当然不是说完全无清净了，我们有时候有很短暂的时间是没有烦恼的，很短暂时间是无贪无嗔无痴，可是这段时间是很短很短，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于跟贪嗔痴为这个伴侣。对，这个清净众生就是要清净我们的心。超越愁悲啊，就是当我们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能够使我们超越解除这个愁与这个悲，灭除苦忧。这个苦呢指身苦，忧指心苦，所以苦忧包括了身与心的这个苦。成就圣道，这个圣道这里指是道智啊，道智就是当我们当一个人啊，他修这个四念处要达到这个涅槃的时候，比如说他证到出果的时候，有出果的道智升起。这个道智升起是那么一刹那而已，可是他那一刹那的一生一灭，如果以出果的来说，那这个生一灭能够断除三种烦恼，就是断除了这个生见，也是我们称为萨迦也见；第二个就是断除疑，怀疑的疑；第三个就是断除戒，进取见。所以这个道这个圣道就是道智，出国有出国的道智，二国二国的道智，三国四国也有，就是每一个呢一个道智。道智接下来呢就是果智啊，那个果智就是那个智慧的智啊，不是那个果汁的那个果汁啊。就是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是在这个三皈依的时候，比如说皈依身啊，班上这个时候呢在做双做皈依的时候，皈依身指你指的身是圣身啊，那你圣身指是四双八倍，听过这个名字吗？四双八倍，四双八倍这里指的是四种道智，四种果智啊，合起来是四双八倍了啊。所以这里成就圣道指的就是道心的升起的那一刹那啊，就有四种这个道心啊。体证涅槃啊，涅槃这里指的是果智啊，就是果，就是从这个道智升起之后呢，那个果智就跟着升起来的。当果智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体验到这个烦恼三种烦恼灭除之后的内心清净与这个快乐。这个以这个出果圣者来说，就是预留果来说，如果是一环果或者是证到那个二果的来说啊，就是灭掉了这个初的这个贪嗔痴啊，内心呢也比较平静快乐啊，就是这个恶果的这个果智啊。还有这个三果阿那含啊，就是灭掉了这个嗔恚，还有灭掉了这个欲贪，还有这个四果呢，当然是灭掉了这个色贪无色贪，还有这个昏迷啊，还有这个我慢无明啊，就是达到的这个四果啊。何谓四念处？于此比丘安住于身，随观身体，热忱正知正念，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接下来佛陀就解释了什么叫四念处啊。那我们一般上来解释这个，有人问什么四念处，我们一般上就是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接下来呢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对不对？一般上我们学习汉传佛教的就是这样啊，这个呢是也不是说错啊，这只是这个思念处的一部分。现在呢，这个佛陀就这样解释的，何谓思念处？第一，这个佛陀现在就解释生念处，比丘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就是要把注意力就是注意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包括了我们的呼吸、身体的动作。接下来我们会比较更详细的去解释啊，这个只是一个世尊只是一个开始的时候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热忱、正知与正念啊，这三个很重要。这个佛陀就点出了这个修这个观察、修这个思念处的三种重要的这个条件，或者是三大元素。第一，你要有具足这个热忱。这个热忱这里指是什么呢？这里指就是精进或者是努力，就是这个热忱。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热忱的话呢，那你对每件事情、对那些事情呢，不会全力以赴去做的，对不对？当一个人对那些事情很有兴趣的时候、很热忱的时候，你做起来是不是很用心啊？那就比好比说，你比如说你看一部小说啊，那个小说很好看啊，就是很热忱的去看，想要把它越早看完越好，知道它的那个结局。所以当你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看到饭也不用吃，那个觉也不用睡，继续看下去？我们平时叫你看书，你就睡觉了啊。你看那叫小孩子啊，读书啊，读书啊，明天考试啊，那就睡觉了。在那看那个卡通呢，他就很精神了，对不对？或者那看那个电脑啊，他就很有兴趣了。这个是什么呢？他有这个热忱去看那个卡通片，所以呢就很有兴趣啊。你在那去读学校的书啦，他就没有这个热忱了。所以我们这个禅修也是一样啊，你要有这个成绩的话，第一你要对这个禅修有这个精进力，有这个努力。那你才能够全力以赴的去做，他对他有兴趣的去做，不然的话，你做一下子，哎呀，这边又热啊，这不是热，太过冷了，现在啊，这边又腰酸背痛了，哎呀，不做了，这个是缺少这个热忱。那接下来我们慢慢我们会解释啊，明天我们会让大家会介绍解释为什么，这几天我们会让大家练习这么多这个经行，是有它的目的的。现在呢，我们就卖个关子，等到明天来告诉你们。所以现在继续谈那个，这个热忱。我们刚才说就是要努力啦，这个努力精进，这是热忱啦。第二个就是正知与这个正念。这个正念本身它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集中这个目标，就是正念。正念就在论里面的解释呢，就比喻成了这个好像你丢一粒石头在水里面，一粒大石头，你一丢的话呢，这粒石头立刻的什么呢，沉到那个河岸去，那个河船去，对不对？直接的沉下去，就是好像这个正念。有正念的话呢，就是直接的击中那个目标。当我们没有正念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木塞啊，还是木塞，那个塞住那个水瓶的那个很轻的那个木塞啊，对不对？当你丢在那个水的时候，它是不是跟着那个水飘来飘去啊？这个就是没有正念。当我们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好像这个木塞一样飘来飘去啊。当你静坐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心是飘来飘去？静坐的时候是不是飘来飘去？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正念还不具足，所以就是要以这个热忱来培养起这个正念。有这个正念之后啊，我们才会产生 这个定啊，所以这个有了定之后啊，我们就是说你的观照的心能够停留在那个目标一段时间，那才产生这个定。当我们有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发现到我们所要观照的目标的这个实相，所以它会产生这个正知，对这个目标有正确的这个认知。去除对这个世间 ，OK， 这个讲之前可能这边也有一个 ，OK， 讲到这个静坐啊，我们要禅修，我们要有这个成绩啊。这里也是说有四个条件我们必须要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刚才说我们要有这个热忱的精进努力。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修习这个正念。第三个必须增长这个定力。第四个条件必须了解与这个了知。这个就是四个修这个四念处所具备的四个条件。如果你要你的四念处修得有所成绩，就是有所体验的话，对法有所体验的话，就要有具足的四个条件，记得吗？第一个就是热忱精进努力，第二个条件就是要练习正念，第三个增长这个定力，第四个要了解与这个了知，四个。去除对世间的这个贪欲与这个忧恼，这里指的这个世间，佛陀讲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这里指的世间是指我们的五蕴，指这个身体五取蕴啊，这里指这是这个世间呢、啊、因为现在佛陀解释的是身念处，所以这个世间就是代表我们的身体。贪欲这里指是喝爱或执着，忧恼这里指是恶欲，就是恶的这个欲望，不好的欲望，嗔恨或者是颓丧。前面有说了这个去除对这个我们身体，对身体的这个贪欲还有这个忧恼，这里的去除还有两种的这个去除，第一种去除是刹那的去除，第二种是暂时的去除。所谓刹那的去除，在这个刹那这个字就是刹那刹那间的，就好像说当我们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当你静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你的有这个烦躁的心升起来了，我们就说当你烦躁的时候要关照它，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没有这样做关照它，知道烦躁烦躁烦躁，当你以这个正念去关照它的时候，这个烦躁会去除，就是消失了，这个是刹那的去除。这一刹那的去除可能下一刹那它又再升起来了，所以它只是刹那刹那间的去除。因为这个我们的正念不是很强，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你观你的念头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我观来观去念头还是不断呢、啊、还是再继续下去，其实它是有断的，但你一观照的时候它跟念头就断掉了。可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正念只能够维持这么的刹那，就也是正念跟所消失掉，跟你消失的时候你的念头又再升起来了，因为我们的心不能够空着的，心一定要有所缘，一定要有个东西让心去攀缘它的。当这个当你的正念升起的时候，观照它的时候，正念是属于善法，烦恼是属于恶法，三恶不可共存的嘛，对不对？就好像 那个黑暗跟光明不可能一起存在的，啊，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所以善恶也是一样。当我们心中有善的那一刹那，恶就不生起来；当有恶生起来的时候，善就没有了。啊，所以当我们这个有正念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善的时候升起那一刹那，恶就是那些烦恼暂时都不生起来，都被这个善给取代了。可是当你的善一灭下去的时候，你不能够培养另外一个善升起的时候，这个恶就会取代这个空虚而跑进来。所以你为什么你感觉到好像光呢它还是在继续，其实它有断，就是因为我们的正念不是很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继续的去培养，继续的练习，让我们的正念逐渐的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延续下去，所以他的烦恼就无从的进来了。行者本身所以体验到这个心的这个情平静快乐，这个只是因为刹那的去除而已。还有另外刚才讲的就是暂时的去除，暂时的去除就是当我们练习的时候达到一个定力的时候，当你的定力的时候呢，就是你不是在关照这个对象，比如说现在你已经不静坐了，你起来了，起来的时候因为刚才你静坐得很好，定力很强，所以你能够培养这个正念不能够立刻消失掉，还能够刹那刹那的去继续下去。所以即使你现在没有去关照它，可是呢烦恼还不能够升起来，所以这个是暂时的去除，这个是暂时性的。要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去除叫做完全的去除，这个要达到这个四果阿罗汉，就是所有烦恼连根拔起不再升起来，就是那个刚才说那个道智升起的时候吹掉摧毁到一切烦恼的时候呢，这个才是完全的去除。现在呢我们所达到的只是刹那去除或者是暂时的去除。接着讲这个受念处，安住于受，随观感受，热忱正知正念，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在这里指的这个受，不是指身体的感受，这里受指的是精神上面的内心的感受。啊，我们内心有，大家知道有几种受吗？我们有几种受啊？三种，哪三种啊？对，我们有三种感受，内心就是乐受、苦受、舍受啊。有时舍受，有时候有些书翻译成不苦不乐受。这三种感受，一个时间只能够升起一个啊，你不能够同时升起两个，有没有可能呢？不可能啊！每一个时间只能够有一种感受的升起。大家知道那个乐受是什么吗？乐受是这三种感受，是当我们的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有触的时候就有这个受。啊，比如说，给个例子，乐受就是，比如说有一天你在路上，远远的看到你一位很久不见的好朋友。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很高兴，对不对？因为眼睛眼根接触到色尘，色尘就是你那位朋友啦，有这个触了，所以内心呢感到很快乐，因为这个是如你说是说如你所愿的愿的嘛，哈，就说呢正是乐受。另外同样一个例子，你走到同样的道路上，可是呢远远的看到你一个最讨厌的人，你的仇人啊，就在你前面走过来，那个时候你觉得什么呢？苦受，啊，因为你不喜欢看到他嘛，啊，这个是苦受啦，对不对？第三个同样的个例子，也是走在同样的路上，有时你见到那个人，你不觉得喜欢跟不喜欢？你看到他看到不看到也无所谓啦，啊，所以内心呢，没有升起喜欢与不喜欢啊，就是这个舍受。我们每一个时间都有一种感受的升起，最容易察觉的是哪一个受啊？ 最容易知道的是哪一个颂？乐颂啊。所以说哪有几位说乐颂的举手？有多少位说乐颂最容易察觉的？一二三，三位，这三位呀 啊苦受的呢？苦受的上多一点啊。舍受的呢？舍受的一位啊。我问你们，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喜欢吗？不喜欢。对对，你一生气你就知道了，对，一伤心你就喜欢吗？不喜欢。所以是最容易察觉得到的，因为你不喜欢那种感受嘛。对，乐受不容易察觉，因为快乐一升起你都被执着去了，所以抓取它了，所以你不知道它的乐受的升起，因为你陶醉在里面。所以在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比喻成近敌跟远敌，那个苦受就是比如说嗔恨，就好像是远敌。远敌哪一个比较危险呢？远敌还是近敌比较危险呢？啊，当然近敌比较危险啦，哈，因为远敌你有所防范嘛，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预防了。那近敌呢，你就防范不了的，啊，所以呢，这个苦受啊，就好像远敌这样，啊，你比较容易察觉得到。乐受就好像近敌，啊，因为一快乐到每个人喜欢快乐啦，享受啦，所以就被这个乐受给转去了，执着这个乐受了。啊，最难的呢是什么呢？舍受。有些人以为他没有感受，你是有感受的。就好像我们说刚才给一个例子，你看到一个人喜欢不喜欢的，但是你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其实那个就是舍受。因为你有触的话就会有受，所以师尊告诉我们，那个当我们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这三种受我们都要知道。如果这个嗔恨升起、苦受升起，你不知道，就是怎么呢？就是嗔啊，对不对？嗔心的升起来。那这个乐受升起，你不知道，就是贪啊。舍受的升起，你不知道，就是痴。因为是不知道这个实相。所以这里指的这个受念处呢，是是身体的三种这个感受啊。所以这个这里指这个去除对世间的欲贪、贪欲还有忧恼，这里的世间指的是感受，受念处这个感受，这三种感受指的这个是世间。那心念处是安住于心，随观心事，热忱、正知、正念。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啊，同样的，这里指的这个世间是指我们的这个心，啊，我们的心这里指我们的心事，啊，不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翻译成这个中文的心，就是包括我们的意识也是一个心，啊，精神也是心，啊，安住于法，随观诸法，热忱、正知、正念。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啊，这里指的这个法，这个世间是指这个法。法我们刚才早上也说了，就是一个广义，有很多重这个意思，不同的经典里面不同的句子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在这个四念处里面的这个法念处里面，如果我们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五盖、五取蕴、六内与六外出、七觉知，还有四圣谛。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当谈到法念处的时候，我们会有详细的这个解释哈。啊，我们稍微解释这个五盖啊，五盖就是那盖子的盖，啊，这个这里指五盖啊，就是不是说有五个锅盖。盖呢，这里是我那个解释是障碍的意思，有五种这个障碍，修行的五种障碍。大家知道五盖是哪五盖啦？贪啊，还有呢？贪 贪嗔痴慢不是不是，五盖不是不是烦恼，也不是。啊，五盖对对，刚才你说那个对，五盖就是贪、嗔、疑，不是吃疑，还有昏迷，昏迷包括了昏沉与睡眠，它两个盖合在一起，因为它的性质一样，所以两个合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调回，就是调局与追回，其实它是两个，因为它的性质一样，所以两个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简称这个调回，就是调局追回，昏迷就是昏沉与睡眠。其实本来有七个的啊，因为这两个分把它组合在一起，因为他刚才说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所以就简称五盖。那五取运啊，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运，取就是有所执取，还有这个六内与六外啊。六内是指的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外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还有气觉知，气觉知大家也知道啦，那个知身地啊，大家也是很熟啦。那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在法轮处的时候会比较详细的这个解释啊。这段就是佛陀在开始的讲述这部经的时候，简单的去解释这个四念处，啊，接下来明天呢，我们再会谈，继续谈这个身念处啊。身念处里面呢，总共有十四个方法，我所举出了十四个方法来解释这个身念处啊。明天我们会第一个解释这个出入息念。